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6月5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北京南苑机场在中国机场的地位首屈一指，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机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7年的历史了。而且它不仅是军用机场，也承载了民航事业的使命。2005年的北京南苑机场正式对中国联航开放，并作为中国联航独家使用的基地机场。不过在2019年北京新机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后，中国联航将会迁址到北京新机场，而北京南苑机场也将完成它的使命并随之退出舞台。 本台消息，对北京亦庄的小朋友来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真是不一般，因为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室内乐钢琴演奏家施佳佳和大提琴演奏家孙小琪等等著名音乐家，这些居住在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的音乐名家，跟小朋友们在北京亦庄实验小学联袂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作为第十届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这次音乐会旨在用优美的乐曲让少年儿童享受艺术熏陶，扣好孩子们美育的第一粒扣子。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大兴区北脏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一条长达100米的七彩画卷放置在跑道上，融入了北京野生动物园、月季花、西瓜和北京新机场等大兴人文地理元素。这是北脏村镇中心小学全体学生历时近一年时间创作的100米巨幅画卷，百米画卷画大兴，目前画卷的主题已创作完成，分为我爱新农村、我爱大兴新城、我爱西瓜节等8个主题。全校200多名小学生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对主题的理解和想象力，用手中的画笔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北京南苑机场在中国机场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机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7年的历史了。而且它不仅是军用机场，也承载了民航事业的使命。2005年的北京南苑机场正式对中国联航开放，并作为中国联航独家使用的基地机场。不过在2019年北京新机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后，中国联航将会迁址至北京新机场，而北京南苑机场也将完成它的使命并随之退出舞台。北京新机场的建成将直接缓解首都机场因客流量的饱和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和航线数量的限制。同时，随着未来2019年北京新机场的投入使用，周边的配套设施也将逐步完善。据了解，未来将有3条高速公路 为新机场提供服务。三条高速路分别位于新机场中间东侧和西侧，东边是京台高速，而现在的京台高速与新机场之间将建设一条5公里长的接驳线。 京台高速北京段起点为南五环，北边与蒲黄榆快速路连接。京台高速至新机场的接驳线建成后，人们可以在抵达南五环后通过蒲黄榆快速路顺畅抵达市区。西边是京开高速，中间将沿南中轴规划一条新高速公路。除了高速公路，新机场的轨道交通也会十分便捷。新机场线自中心城区至新机场采用快速轨道交通方式，实现半小时到达。同时，人们乘坐新机场线还可以与现有市区内的轨道交通线路进行换乘。北京新机场建成后，中国联航也将从北京南苑机场迁址到北京新机场，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届时，中国联航在飞机运力方面将会大幅增加，同时商务旅游航线进一步丰富，航线覆盖面也将更广。 本台消息，对于北京亦庄的小朋友来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真是不一般，因为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国内乐钢琴演奏家施佳佳和大提琴演奏家孙小琪等等著名音乐家，这些居住在大兴区亦庄开发区的音乐名家，跟小朋友们在北京亦庄实验小学联袂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作为第10届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这次音乐会旨在用优美的乐曲让少年儿童享受艺术熏陶，扣好孩子们美育的第一粒扣子。 一曲D小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演奏的大朋友们来头不小，他们中有曾担任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四个乐团首席，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成功举办独奏重奏音乐会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大南，有中国优秀的室内乐钢琴演奏家施佳佳，还有曾在日本、德国、西班牙等著名国际音乐节上表演的大提琴演奏家孙小琪。 曾在第一届亚洲管乐大赛中获得金奖的李小溪以及希望之星张以凡、曹雨桐分别演奏了长笛独奏《传奇》和钢琴独奏 C 大调奏鸣曲《黑剑》，小朋友们的精彩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随后，引子与塔兰泰拉、音乐剧《长袜子皮皮》等节目让音乐会的气氛燃点不断，由国际著名华人打击乐演奏家李彪与小朋友们一起演奏的非洲鼓菠萝妈妈将整场音乐会推向高潮。非洲鼓演奏者中有著名打击乐演奏家李彪，他可是首位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华人打击乐演奏家，也是第一位在世界顶级音乐学府担任教授的华人打击乐演奏家，曾受邀参加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和前不久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受到国人赞誉。 据介绍，今年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艺术节专门组织了未来音乐家六一儿童节演出，邀请区内众多音乐家联袂送上一场艺术大餐，让孩子们在欣赏经典乐曲的同时度过一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儿童节。 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大兴区北脏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一条长达百米的七彩画卷放置在跑道上，融入了北京野生动物园、月季花、西瓜和北京新机场等大兴人文地理元素。这是北脏村镇中心小学全体学生历时近一年时间创作的百米巨幅画卷《百米画卷画大兴》。目前画卷的主题已创作完成，分为我爱新农村、我爱大兴新城、我爱西瓜节等八个主题。全校200多名小学生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对主题的理解和想象力，用手中的画笔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记者看到， 许多低年级的孩子正趴在学校的操场上，在画卷上空白处添画着一些小动物、小汽车。一旁的美术教师正在引导着学生的想象力。你想画飞机场跑道上的汽车，首先要想想跑道上的汽车是用来做什么的。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四年级学生陈永晨拿着画笔想了想，在汽车上加上了乘客。去年上半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大兴举办，学校的美术教师周东海决定组织全校学生共同绘出一组反映大兴变化的长卷画作。他和学生们聊北漳村，聊大兴，再聊到身边所看到的变化，定下了新机场、西瓜节、小足球、野生动物园、月季花等八个绘画主题。随后，美术兴趣小组的20多名小画家被分为八个小组，各自认领一个主题，在全校学生中招募组员，共同创作了这幅百米长卷。 创作巨幅画卷，小学生们并没有进行简单的涂鸦，而是认真构思造型后，用铅笔勾了线条，再反复修改，才会拿到学校操场上填充色彩。最终，一幅描写大兴人文地理风光的画作主体完成，孩子们都很有成就感。周东海告诉记者，跟许多农村校一样，北漳村镇中心小学以前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孩子们缺乏绘画辅导，只会画出来一件物品的简单轮廓，而对于比较复杂的专业国画、油画都难以学到，更缺少绘画语言的表达方法。学校虽然位于农村，但是大兴这几年举办了月季大会，新机场也正在建设中。其实这里并不缺少美，学生们都很有想象力，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四年前，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周东海来到北漳村镇中心小学任教，成为学校6个年级、10个班级、200多名学生唯一的专业美术老师。周东海说，我成立了美术兴趣小组，20多名学生报了名。几个学期下来，很多人在造型、构图、色彩搭配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几年，学生们的绘画水平得以提高。比如一棵棵树，学生最初只会画出简单的轮廓，而经过系统的学习，孩子们已经知道在树干上画一些纹路，让树干更加有了立体感。 今年在学校的支持下，周东海为孩子们出版了一本学生美术作品集，收集了学生优秀绘画作品400多幅，其中包括国画、素描、线描和挂画等画作种类，以此激发更多的学生喜爱美术，鼓励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身边美好的点点滴滴。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6月1号上午8点，观音寺南里小区南门铝塑钢结构的简易房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挖掘机、铲车、焊机同时作业，这里因为违法建设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观音寺街道依法对这里进行了拆除，这也是观音寺南里小区55处违建被拆除的第一处。 位于观音寺南里南门铝塑钢结构的简易房前，街道相关领导正在指挥拆除，影响小区的美观形象，开着齐白室还住着人，经常扰民，轻拿轻放，清除屋子里所有的物品，有序摆放。记者注意到，近60平方米的简易房被隔断3间，一间为出租的棋牌室，一间是储藏间，另外一间住人。3间房屋通电通水，墙上悬挂的蚊蝇贴沾满蚊蝇，屋内卫生环境很差。腾空后，工人用撬棍拆除推拉门，挖掘机则进行整体结构的拆除。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将派人拉走，接下来进一步环绿，为小区居民提供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记者注意到，一楼住户借着便捷的优势，用铁丝网护栏、铁皮护栏和铁棍护栏侵占小区公共绿地，也是用尽了绝招。拆除负责人说，撬棍已经不管用了，要专门使用焊机等方式进行拆除。一楼多处私搭护栏大多与原有护栏相接，由于焊接结实，为执法人员的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因为既要保障违章护栏的拆除，更要保护好居民的原有护栏。据了解，这次行动由观音寺街道联合工商、城管等多部门成立秩序、清查、拆除及综合保障等七个小组，100多人对观音寺南里小区违章进行了拆除。 这次行动共拆除400多平方米。自从2015年5月开始，观音寺街道组织相关单位对辖区内的违法建设、私搭乱建的承租户以及建设人发放了告知书，限期在3天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期间，街道和城管多次到现场督促其自行拆除，但至今未拆。接下来，观音寺街道将按照全市拆违打非的工作要求，新增违建，本着零容忍的态度，坚持零增长管控。 本台消息，高考将于6月7号、8号进行，期间全市共设了92个考点、1700个考场，总计60000多人参加考试。为确保高考期间全市交通安全有序，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交管部门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及个性化疏导方案，全力做好交通服务保障工作。交管部门表示，针对今年考试时间特点、考点周边交通情况，交管部门在前期逐点考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多项服务保障措施，确保高考考生路上畅通。 考试期间，全市维护高考任务的交警全都实名上岗，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每个考点定点安排交通民警和协管员提前到岗到位，随时准备为考生提供紧急帮助。各交通支大队已经加强了考试期间学校周边秩序维护，对辖区各考点及周边道路进行实地踏勘，对考试期间影响考试环境的道路在施工程一律叫停。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已经协调部分考场周边单位适时开辟临时停车场地，还将充分利用道路两侧资源，积极协调有条件的单位开辟高考专用停车场地，并设置停车引导标志，引导考生及家长规范停车。 据统计，在现有5000多个停车位的基础上，交管部门在考场周边增设临时停车位2000多个，最大限度为接送考生车辆停放提供方便。交管部门透露，高考期间会加大管控力度，对城区内交通流量大、考生多、路面交通复杂的考点采取个性化疏导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乱停车、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管控力度。6月8号英语听力测试期间，民警将针对考点周边交通噪声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对部分临街考点道路实施禁止机动车通行以及外围分流等临时性管理措施，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 本台消息，在高考即将来临的这几天，又有这么一条谣言转起来，当然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高考谣言。今天记者就给大家总结出了几条往年总会出现的高考谣言，加油考生的家长请尤其注意听。 准考证丢了怎么办？如果真捡到高考准考证，不是发微信朋友圈转发，最快捷的归还方式应该是与准考证上的报名单位联系，这个报名单位一般就是考生的学校。考生如果丢失准考证，可以由所在中学或街道出具证明，到所在区高招办办理挂失及补办手续。 2017年英语退出统一高考，最近2015年英语改革教育部最新通知也被疯狂转发，声称2017年6月高考英语分数在大学录取中要提高要求，985/211大学会明确规定录取学生的英语成绩等等。而真相是，教育部对考试招生制度方案 会先试点再推广，并会按照三年早知道的原则，方便考生和家长了解。 每年高考语文还没有开考，网络上就已剧透出 N 个版本的高考作文题，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网络上的疯传疯转。真相是，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材料，高考试题的保管和运送都有严密的管理措施，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会实行封闭式管理，因此考试前试题是不可能被泄露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企图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紧张情绪来谋取私利。如果遇到以下情况，可以肯定是骗局，务必提高警惕。 诈骗分子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网址，让考生输入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银行账号等信息后，将这些信息记录并贩卖，或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精准电信诈骗。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诈骗，诈骗者向考生和家长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短信，或是在网站上设置一个诱骗性的木马链接，只要点进去之后，木马程序便被植入手机，获取相关联的银行卡等信息，通过拦截获取支付验证码，经网购消费变现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红包转账提现。 以特长生加分优惠诱骗，骗子们称能办理艺术、体育、小语种等各类的特长生加分，还会煞有介事地要求考生提供特长生资格证书，以此骗取钱财，甚至还会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租用办公地点、考试场地，设立小语种、艺术类提前招生考试现场，私自组织考试，骗取考试费和录取费。冒充军校招生，冒称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一些骗子打着军校招收地方委培生、自费生、国防生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军队公文公章，冒充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 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通过邮局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让考生将学杂费事先打入银行账户内，最后希望所有考生和家长都能够及时识别骗局，专心备考，考出好成绩。 本台消息，近日市民王先生反映，在网上购买了号称戒烟神器的药品，到货后他却发现是三无产品。对这个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电子香烟和戒烟药热销，一些商家更是打着代购的旗号出售号称国外戒烟药，可是这些药品大多没有质量检测。 对此，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热线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不要随意在网上购买没有质量认证的药品。王先生告诉记者，花了200多元在网上买了一盒泰国戒烟神器的药，朋友圈宣传是药到烟戒，可是我拿到药之后却发现上面没有一个中文，看得我不敢吃。戒烟神器在朋友圈走俏，很多朋友都在吃，但是感觉安全性没有保障。 记者在网上输入戒烟神器，便出现上千条搜索，结果其中大部分商家出售的是戒烟贴和戒烟喷雾，且都打着代购进口的噱头，虽然价格不低，但是销量却不错。记者在一家网店看见30天内的销量有60多笔。记者在一家网店看到售价为200多元的爱尔兰进口戒烟贴十分热销，30天内便售出了200多盒。商家还声称一盒就能戒烟成功。 另一家店内的热销产品则是泰国进口的戒烟喷雾，价格199块钱，30天内卖出了180多个。这家店铺的老板说，这款产品是泰国进口的高端货，想抽烟的时候一喷马上就不想抽了，效果特别好。而记者翻看买家评价，却发现有不少人吐槽，喷了快一罐了，感觉跟口气清新剂一样，该抽烟还是抽，没有什么用。更有买家说这是三无产品，买回去根本不敢用。 随后记者到新东郊市场内走访，发现不少商户都出售戒烟神器。 价格也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最贵的五六百元。据商户说，一些药品的原包装都很简单，为了能卖出好价钱，他们都会进行二度包装。现在大部分人买来都是用来送礼，所以也不会问那么多，只要包装好看，价格贵就行。这些药我也是从网上买来的，具体成分我也不清楚。对此，北京食药监局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些所谓的代购产品并没有相关部门的质量认证，安全性没有保障，希望市民不要轻信商家的广告而随意购买此类产品，遇到质量问题及时举报。 本台消息，5月31号下午6点左右，一名网友在微博发帖写道：“群里有人抓保护动物穿山甲，快救救他们。”这名网友说，自己所在的某微信群里，一名江西吉安的网友要卖穿山甲，而且是一对穿山甲母子，呼吁帮忙解救。微博发出后，很快就引起其他网友注意，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希望帮两只穿山甲重获自由。目前，吉安当地林业局及森林公安已经介入调查。 据最早发布求助信息的庄华介绍，5月31号下午，微信群里一名男性网友突然发了张照片，有人提问这是什么呀，对方回答说是一对穿山甲母子，山上抓的，好贵，这两只可以卖到3万块。其他网友怀疑大穿山甲已经死亡时，卖家介绍说没死，在喂奶，并表示穿山甲大补。 庄华发布的聊天截图显示，微信群中一位名为周某某的爸的成员下午2点13分发布了一张穿山甲母子的照片，照片中一只大穿山甲侧躺在地面上，身旁依偎着一只小穿山甲，大穿山甲的身体紧紧缩成一团。在爆料帖中，庄华曾提到想救救他们，可是大 V 们都不回复我，怎么办？对此，庄华解释说，担心自己的能力有限，发帖前他曾找一些微博大 V 私信爆料，但是没有得到回复。至于自己为什么要爆料此事，庄华说，平时就喜欢小动物，然后那个还是一个穿山甲宝宝，有点残忍。 在庄华发帖后不久，这条求助消息就引起了其他网友的注意。很快，一名经常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网友联系到了庄华，询问一番后初步整理出了一些信息。卖穿山甲的人姓周，江西吉安人，并公布了对方的联系方式。6月1号下午，这名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消息说，已向江西当地警方报案。记者也通过这名网友发布的线索联系到了抓穿山甲的当事人，对方表示他已经不打算卖掉这次抓的两只穿山甲了，而是要养起来留着自己吃。至于原因，他回应说，吃呗，这次吃不吃看心情。此人自称他曾养过好几十只穿山甲，最大的有28斤。 6月1号下午，吉安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已经获知此事，目前这个线索已经被移交给吉安市森林公安，森林公安正在进一步核实侦破。据了解，穿山甲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吉安市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的确存在野生穿山甲，但数量不多，在他工作1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偷猎野生穿山甲的举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偷猎野生穿山甲的行为一般由森林公安依据法律法规按照有关程序裁定量刑，而野生动物保护站会在当地进行相关宣传，提高公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他还表示，人工养殖穿山甲也需要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目前吉安市当地还没有获得饲养穿山甲资格的个人或企业。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于磊、济南播音，圆圆、季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